笑，亲那笑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亲那天中的霜枯，亲那苦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 幸福美满，心

是风光，一波声声一地悠悠悠扬。这里有最甜美的瓜果，这里有最丰富的宝藏宝藏。啊，新疆，啊，新疆，阿克拉玛干的驼铃唱这新疆的歌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。宫乃是草原如画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解我误会，啊，选择的誓言。

相恋。

慈的心啊。